FM 九八二 ，AM 九二七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介，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不用转身，不用蒙面，声音的魅力用电波呈现。 这里是 FM 九八二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我在七月的沙滩穿起白色的贝壳项链，我在七月的沙滩想念你。 下雨天，轻音疯狂的无声，有人在弹琴心一间，还滔滔不绝。他走过了下雨天，也是轻音的无声，别提思念有人快疯癫。让人心怀念，是怎样的人我都不了解。爱的旋律是张模糊的脸。 Hello， 大家好，天生好嗓，魅力开唱，在是北京时间的18:07，欢迎大家来到 FM 九八二的挑战新歌声，我是曼宁。 大家好，我是大左。 哎，大家呢，除了可以通过 FM 九八二和 AM 九二七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节目。 嗯， 大家可以在唱吧的 APP 里面点击右下方的发现，在直播专区里就可以看到活力九八二的直播了。 对， 同时呢，还可以通过微信搜索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实时的和我们互动。那么今天呢，我们首先来听一个非常好听的歌曲，然后就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那就是你最喜欢霉霉的哪首歌曲。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稍后回来。 风吹过的下雨天，轻音疯狂的无声，看清醒一见，还滔滔不绝。他走过了下雨天，也是轻盈的无限，别提思念有人快疯癫。多想再见你一面，用心去怀念， 回来。 对，刚刚一首来自于 Oliver O N G 的，我是实在不知道这名字应该怎么读。Oliver O N G 的一首《明明》，送给大家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 哎，刚才说了啊，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你最喜欢梅梅的哪首歌？其实哈，我们知道最近哈，梅梅是回归了哈，这个新的单曲哈一经发布就迅速登顶了这个推特的全球趋势第一，而且空降在了这个美国 Apple Music 的第一啊，第一天登顶了78个国家地区的这个 iTunes 榜的 冠军， 非常的厉害。那么这首歌是什么呢？我们首先进入先声夺人环节，就给大家来听听这首歌到底是什么。 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 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现在呢是 FM 九八二挑战新歌声。哎，我们是一档音乐小酒馆素人来 K 歌的节目。那么今天呢，给大家首先呢是推荐的Taylor Swift 的一首歌，那就是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这首歌呢是一首新歌。 Your little games don't like your tilted stage. The role you made me play of the fool. No, I don't like you. I don't like your perfect crime. How you laugh when you lie. You said the gun was mine. Isn't cool. No, I don't like you. But I got smarter, I got harder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I don't like your kingdom case. They once belonged to me. You asked me for a place to sleep. Locked me out and threw a feast. The world moves on another day, another drama, drama.You just made me do. I don't trust nobody and nobody trusts me. I'll be the actress starring in your bad dreams. I don't trust nobody and nobody trusts me. I'll be the actress starring in your bad dreams. I don't trust nobody and nobody trusts me. I'll be the actress starring in your bad dreams. I don't trust nobody and nobody trusts me. I'll be the actress starring in your bad dreams.You just made me do. 。You guys! Stop making that surprise face. It's so annoying. Yeah, you can't possibly be that surprised all the time. What's with that bitch? Don't call me that. Y'all? Oh, stop acting like you're all nice. You are so fake. Oh, there she goes, playing the victim again. What are you doing? Getting receipts. I'm gonna edit this later. I would very much like to be excluded from this narrative. Shut up! 美美的这首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非常的好听，而非常有节奏感。 对对对对对对对，不仅是这首歌曲它非常好听，而且如果大家仔细认真的看了刚刚那段 MV 的话，可以发现整个的 Taylor 的他的就是怎么说呢，他的整段 MV 跟他之前的风格完全是一个1800度的大转变。 对对对， 有没有发现 简直好像不是他了一样。 对，就是完全抛弃了原来那种非常甜美啊 对 那种高端 小美女的感觉， 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这个这个他的那种给人的感觉完全就是没有了，这一下子就把美美整个的黑化了。 哎，到底是为什么呢？ 这个同样啊，作为这个 Drama Queen 的代表 Taylor Swift 用这首歌呢，将这个旧爱宿敌啊，还有这个反正就是一切他讨厌的人一网打尽， 顺眼的人。 对，而且他在这首歌和 MV 里边怼遍了那些他看不顺眼的以及看他不顺眼的人，比如说这个侃爷啊，还有这个卡戴珊夫妇啊，还有这个水果姐 Katy Perry 前男友，这个等等等等，就是全世界的前男友。 diss 了全世界的同时哈，宣告这个大家说我要变成这个蛇仙美女了哈。其实有没有一种就像我们小时候看那个武侠小说里面啊，就像这个周芷若突然练了九阴白骨掌的那种感觉，一下就变了。 对，或者是这个白发魔女传里边这什么个情况来着，最开始是个白，这是个黑头发的特别好看一个大美女，然后在知道了这些惊人的消息之后一下子就然后就变成白发了。 很有一点夸张啊看起来。但是这个新专辑的消息发布前其实美美是一直很低调的。 对。 从八月的下旬吧，她突然把自己的这个个人社交账号就清空了，删除了所有的内容，包括她的头像，还有她关注人，以及从这个 Facebook 啊 Twitter 上面，还有这个 Instagram 到微博 无 一 幸免， 全部都删除了。 到底是为什么呢？ 就是要放大招的感觉。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这个从8月22号开始，美美在所有的社交账号上连续发了3条画风诡异的视频，记住是画风诡异的视频，而且没有配备任何的文字。这3段视频拼起来之后呢，就是一条正在爬行的毒蛇，上面还写着这个 TS6， 也就是 Taylor Swift 的第6张专辑。 没错。那么在其实在他的第5张专辑和第6张专辑之间的这几年啊，他周围呢其实发生了不少事情哈，纠结这个纠纷过后哈，他有了这个Snake 的外号。而且这次的 MV 的这个释放的画面当中哈，大量的这个蛇形图案被运用啊，认为是自嘲也好，也是反击。哎，其实这次呢，他的这个专辑呢是被命名了这个 Revolution 哈，想来他可能也是做好了准备，要 直 面这些。 直接这个什么都不管，也不像之前做这些公关啊什么之类的，完全就是我就是这样的 放飞自我，做我自己。 对不对？放飞自我，这句话说太好了。对对对， 放在他身上其实蛮 完全。美美这次呢，也就不管外界的流言蜚语到底怎么说了，也都这个一改之前的那种甜美可人的形象，完全就是把最真实的我就是要怼你的这个形象摆在了大众的视野面前。 没错。那其实说到这儿哈，我们也想听一听唱吧的一些红人们，他们是怎么样来演绎啊美美之前的一些歌的。比如说哈，我们现在呢就要进入我们第2个环节，那就是魔音秀。那么在这个环节里面呢，将会有好几位歌手来演绎美美不同的歌曲，我们来期待一下。 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982，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欢迎回来， 欢迎回来。 现在是18:20哈，我们正在播为您播出的是 FM982 和 AM927同步双频收听的这个挑战新歌声，我是曼宁， 我是大佐。接下来咱们进入今天的魔音秀，看看我们的唱吧红人怎么样演绎这个蛇蝎美美的各种各样的专辑，一起来通过一段视频来看一下。 这个是哈、唱吧红人霸道总裁 CQ 姐演唱的 Speak Now， 哎，很甜美啊。 not the kind of boy that should be marrying the wrong girl. I take it and see a friend and we're starting a little family, all dressed in pastel, and she is yelling at a bridesmaid. Somewhere back instead of a wearing a gown shaped like a pastry. 甜美的一个小姐姐唱了这个梅梅的这首歌哈， 对， 但她名字居然叫霸道总裁，我觉得 完全 有点跳戏啊，不太像她。 对对对对对，其实她这个可能取这个名字跟梅梅也有点挺像的啊。 反差，我们要的就是一种反差的感觉。 嗯， 哎，其实 Speak Now 这首是梅梅第三张专辑里面的主打歌哈。这张专辑呢，曾经被她取名为这个 Enchanted， 被后来是被驳回了吧？好像说你这首歌， 对对对对，因为这首歌它好像跟这个名字中间的渊源有那么一点儿。咱们也 不 在这研究了啊。 对，后来呢他就是改掉了哈，把这个专辑的名称啊就叫成了这首歌也叫 Spin Now。 对， 这个意思呢就像这个西方的婚礼时哈，牧师在这个婚礼结束前所说的那句话哈， 嗯， 有异议请现在就开口，否则请永远保持缄默。 对对 对， 对， 对， 哎，他的意思就是 说 你想说什么你现在 说，想 说 什么现在说 Speak Now， 对吧？这现在不说以后没机会了啊，我告诉你。 对， 所以说呢，这首歌曲梅梅也是表示，在专辑中的歌曲写的全都是她在该说的时候却没有说出口的话，也就是这个 speak after。 对，所以说这些歌曲呢就像是一封封的公开信，每一首歌曲都是 Taylor 要献给他自己心中特定的人，告诉他们曾经想对他们说过的那些话。 哎，我觉得这个梅梅的表达欲非常的强，每首歌都是有目的的写给某个人的，就像写信一样，致某某。 对，致某某。就所以说呀，这个大家关注这个 Taylor 的一些恋情也好，或者关注他的新歌也好，你总能在这些每一首他的歌曲里面发现这个人的影子是多么的明显。 没错，那么下面这首歌呢，同样啊也是美美的一首歌，叫 Love Story， 这个应该是很多人都听过的。 嗯， 我们下面就来听听这个唱吧红人飞墨来怎么演绎这首歌， 一起来听。 常好听的一首 Love Story， 是来自飞墨演唱的。 嗯，哎，真的，我刚刚一直在看 MV 的时候，我真的以为， 你以为是原唱， 我以为是原唱。 我刚才也有一点点恍惚，然后突然想，哎，怎么好像有点， 对对对，但是就是有那么一点感觉，感觉他这个力量有点没那么有力量， 是吧？但还是唱得非常好的， 真的，我以为这就像是梅梅之前 感觉是打开了原唱， 对对对对对对对， 哎，没错。可见哈，我们这个飞墨这位唱吧红人唱的实在是太好了，让我们俩都有一种，哎，是不是我们放错 MV， 是不是放错 MV 的一种 错觉，有一种原唱的感 觉 呢？ 啊， 哎， 这首 Love Story 呢，是这个 Taylor 的第二张专辑的首发单曲，该歌曲呢也是被美国唱片工业协会被认为八倍的，是为什么叫八倍？就认为 就是比白金还白金， 八倍的白金单曲。 哎， 嗯，所以 这首歌也是有故事的哈。后面就是因为谈恋爱了，然后父母不同意，哎，妹妹又谈恋爱了， 妹妹又谈恋爱了， 父母不同意，然后他呢就。在争吵过后哈，关上房门，自己坐在卧室的地板上，花了20分钟就写出了这首哈爆款的歌曲。 对对对。 但是他后来哈没有把这个故事的结尾写成了像莎士比亚的那种悲剧的结尾哈， 嗯， 反而是给他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其实也是 全新的一个美好的结局吧。 对，是他的一种期待吧， 嗯， 我觉得。 嗯， 也祝福他。为什么说到这儿，我们俩 为什么说到这儿不由自主的就笑了起来啊？对，也同样也是对这个梅梅的一种希望他的恋情更加的 顺利一点。 顺利。 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听第三首歌。哎，这看来是梅梅的这个铁粉啊，她的名字就叫梅粉 Wendy 的一首，哎 Blank Space， 一起来听。 严肃一点好吗？ 哎，这是两个人一起，怎么还有个小伙子呢？I can show you incredible things, magic, madness, heaven sent. Saw you there and I saw, oh my god, look at our face. You look like my next mistake. Love's a game, wanna play. Hey, new money, suit and tie. I can read you like a magazine. Ain't it funny, rumors fly. And I know you heard about me, so hey.Let's be friends, I'm dying to see how this one ends. Grab your passport in my hand. I can make the bad guys good for a weekend. So it's gonna be forever, or it's gonna go down in flames. You can tell me once over, oh, if the high were worth the pain. Got all those stomach lovers, don't tell you I'm insane. But you know I love the players, and you love the cash. 可爱的两个小朋友还唱的这首 Blank Space，其实这首歌呢是梅梅第五张专辑里面的第二支单曲 、 哎，这首歌呢成绩也是非常的棒， 对，这个被滚石杂志呢评为2014年度50大最佳单曲之一，位列第6名。 哇，其实还是很厉害的。 对对对，而且这首 Blank Space 呢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媒体对于 Taylor Swift 的所开的一个玩笑。 什么玩笑？ 这个玩笑呢就是他在创作这张单曲之前呢就在脑子里边构思了一下具体的内容，因为有许多的媒体整天热衷于讨论他的私生活，就像咱们一样，就是开玩笑的啊。同时又为他塑造了一个这个诸如情绪化的男人杀手，打一个引号，情绪化的男人杀手以及极端而又不稳定的噩梦的形象，所以他就觉得把这些玩笑还回去应该是一个更好玩的事吧。 哎，所以他又把这些感想哈写在歌曲当中了，啊，我觉得梅梅是有不停的有创作的源泉啊，我觉得也挺棒的，什么事我就像写日记一样把它写成歌，什么时候我也有这样的本事，我觉得哎呀我简直做梦都要笑出声来， 每天都有不同种类的创作源泉， 对，每20分钟都能写出来一首爆款歌曲，我觉得哎我可能也只有梅梅能做出来了吧， 我觉得也是。 旁边给我鼓掌，但是我觉得他觉得我并不能实现这个梦想。 不一定，这个一天实现一个梦想还是可以的，我觉得。 哎，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呢，就是有故事的好同学。 与你分开的第365天。关于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吗？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 下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 哎，欢迎回来，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八二和 AM 九二七同步双频直播的挑战新歌声，我是曼宁， 我是大佐。您不仅仅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98.2 AM 927收听到我们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可以实时的跟我们互动。 没错，那么今天呢，我们进入最后一个环节了哈，变成了有故事的好同学。 一下子这个音乐气氛就给它拉下来了。 对，其实我刚才跟大佐说，梅梅的每一首歌好像都很有故事、啊、 对， 一点最不缺的就是歌曲里面的故事了。 其实梅梅这个人最不缺的也是故事和经历 话题、其实哈，这个我们下面要给他说的这首歌呢，哎呀，也是他用来质疑和面对一些言论的哈。哎，这个音乐搞得我怎么这么沉重呢？这首歌是2010年哈第52届格莱美奖之后哈去抨击那个泰勒的那些评论家的哈。这首歌是因为当年在格莱美上啊，梅梅被表演的时候被指出，哎呀，你唱的走音了， 怎么跑调了呢？ 轩然大波，很多人就开始质疑他的这个唱功了。所以呢，他就用这首歌来告诉大家，哎，我是没有问题的，或者是我的原因出在哪里。所以这首歌呢叫做 Mean， 我们现在来听一下梅梅是怎么演唱的。 You with your words like knives and swords and weapons that you use against me. You have knocked me off my feet again, got me feeling like a nothing. You with your voice like nails on a chalkboard, calling me out when I'm wounded. You picking on the weaker man. You can take me down with just one single blow, but you don't know what you don't know. Someday I'll be living in a big old city, and all you're ever gonna be is mean. Someday I'll be big enough so you can't hit me, and all you're ever gonna be is mean. Why you gotta be so mean?And your wildfire lies and your humiliation. You have pointed out my flaws again, as if I don't already see them. I walk with my head down, trying to block you out, cause I'll never impress you. I just wanna feel okay again. I bet you got pushed around, somebody made you cold, but the cycle ends right now, cause you can't lead me down that road. And you don't know what you don't know. Someday I'll be living in a big old city, and all you're ever gonna be is me. Someday I'll be big enough so you can't hit me, and all you're ever gonna be is me. Why you gotta be so be is mean. Yeah, someday 哎，这是非常好听的美美的一首歌。 嗯， 哎，其实他这个是 Speak Now 的第三首歌哈，词曲哈全部都是美美一个人包办了哈。他认为一个人在生活中哈，不管他做什么，年龄有多大，或者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哎，总会有人对他进行一些刻薄的评价的。 对 对, 对对对。 所以他认为这些评价哈，得靠自己解决。那么他的这个解决方法是不是就是哎， 他的这个解决方法就是写一首歌， 哎，成为热门，成为爆款哈，也是一种发泄和疏解的方式， 对对对， 我觉得还蛮好的。 对，如果大家仔细认真看了他这段这个 Min 的 MV 以及他的歌词之后，你会发现这个美美真的是很用心的把他的整个的对外界的评价呀，以及他想所表达的一些东西，完完全全的展现在他写的这首歌里边。而且你会发现，他除了这个这个高潮部分是一样之外， 嗯， 其他的副歌部分你会发现没有一句话是重样的。 说明他那个想说的话比较多。 基本上有的人为了这个表达情感是为了写文章写诗，没为了表达情感就是写歌。 哎，其实我们说到这儿哈，节目都快结束了，但是感觉还没有听够哈，那怎么办呢？那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跟大家见了。那么后面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九八二的今晚有戏，也欢迎大家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拜拜， 拜拜，咱们明天再见。 寸断，幻世当空，恩怨休怀。舍五厘米，六尘不改。且怒且悲且狂哉，是人是鬼是妖怪，不过是心有魔债。叫一声佛祖回头无岸，归人为师生死无关。善恶俗世真假界，尘缘三聚不分明难断。我要这铁棒有何用，变化又如何，还是不安，还是一种金箍当头欲说还休。